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吴静浩。今天是2017年6月8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5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高考期间，京港地铁所在辖区内所有车站都开通了绿色通道，考生可以拿着准考证快速安检进入站口。 6月6号，大兴区工商税务分中心正式举行了揭牌仪式，这也意味着由此由北京市大兴区政府主导设立的大兴区工商税务分中心正式开始对外办公了。 在大红门桥的东南角，顺着绿地中的井口走下去，有一座深20多米的蜂巢状的蓄水池，这座蓄水池容量达到1万多立方米，是城区最大的地下蓄水池。记者近日从市防汛办了解到，新区新增大红门、知春路等21座蓄水池，将在今年汛期第一次迎接考验。 接下来，请听本期《这里是大兴》的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高考期间，京港地铁所辖所有车站开通了绿色通道，考生可以拿着准考证快速安检进入站口。6月6号，京港地铁发布了高考保障措施，4号线、14号线、大兴线和16号线的各车站在考试期间设立绿色通道。乘坐地铁去往考点的考生可以凭准考证联系工作人员快速安检进入站口。考试期间，考点附近的车站还备有橡皮、签字笔和尺子等文具，以及创可贴、清凉油等药品，随时为考生提供服务。 如果考试期间遇降雨天气，车站将会根据雨情和出入乘客情况准备一次性雨衣。考生及家长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站内工作人员。京港地铁官方微博也将及时发布地铁运营信息及乘客出行提示、高考期间天气预报等，方便考生及家长合理安排出行。京港地铁通过我们节目提示各位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如果遇到准考证等物品在地铁里丢失，可以及时与车站工作人员或拨打热线010-6398-8622进行联系。 本台消息，6月6号，大兴区工商税务分中心正式举行了揭牌仪式，这也意味着从此由北京市大兴区政府主导设立的大兴区工商税务分中心正式开始对外办公了。原来有的区工商分局注册大厅、国税局一所服务大厅和地税一所服务大厅3个大厅撤销，所有业务统一归集到分中心服务大厅办理。分中心服务大厅的地址在大兴区金星路18号院3号楼1层，地处大兴区新媒体产业基地核心地带，临近京开高速公路，交通便利，办公面积1700多平方米。 新办公区按照简洁实用、便民高效的原则设计，一共设置了70多个对外服务窗口，10几间后台审批办公室可以受理企业注册登记、一证通申领和纳税申报等其他涉税事项业务共100多项。采用前店后厂的工作模式，实现前台窗口接见，后台直接进行后续核验审批，全流程各环节都在大厅内完成。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文件要求， 国地税两局在厅内建设统一的取号叫号系统。这个系统具有纳税人身份认证、微信预约和取号、排队叫号、办税评价等功能，而且每个窗口都预留了双方的业务系统接口，可以实现国地税窗口业务的快速调整和融合。 三家使用统一的一证通窗口，实现登记全流程的无缝衔接。年底前，工商部门将开通涵盖所有企业类型的网上登记系统，设立、变更和注销等各环节均可通过互联网办理，大家不用担心不会使用，因为会有辅导人员引导您操作。大厅还设置了24小时办税区，满足纳税人全天候的办税需求。其他配套服务设施还包括打印复印商务中心、书写台和空气净化设备等，打造一流舒适的办事环境。进厅就能看到导税台，有什么疑问都可以进行咨询，同时还单独设置了投诉处理室，会有专人设置厅内的矛盾纠纷，还有为三个部门设立的单据库，以后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找到需要用的单据，缩短来办事人员的审批时间。 本台消息，在大红门桥的东南角，顺着绿地中的井口走下去，有一座深20多米的蜂巢形状蓄水池。这座蓄水池容量达到1万多立方米，是城区最大的地下蓄水池。记者近日从市防汛办了解到，城区新增大红门、知春路等21座蓄水池，将在今年汛期第一次迎接考验。探访当天，记者来到南四环大红门桥蓄水池，顺着工程井一步步往下走，最深处达到地下近30米。这里没有任何自然光线，只能靠灯光照亮，寒气逼人，空气湿得仿佛能拧出水来。环顾四周，开阔的空间中密布巨大立柱，蓄水池俨然一座初具规模的地下宫殿。宫殿上下分为5层，每层有6孔导洞互相连通，其截面呈半圆形，和蜂巢十分相似。今年夏天，这座刚建成的大红门蓄水池将第一次迎接汛期考验。建设方是排水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下暴雨的时候，来不及排走的雨洪就暂时存在导洞里，可以削减洪峰，防止出现内涝。雨停后，再通过管线排入东边的凉水河。大红门桥下本就空间狭小，又受到道路、雨水管线的制约，因此蓄水池不得不采用蜂巢式设计，以减小水体对周边的压力。由于地势低洼，方圆10多公顷的雨水都汇集到大红门桥区。市防汛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去年的720暴雨中，这里就因为积水导致断路。去年汛后，大红门桥作为全市40多处易积水点之一启动治理，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开挖蓄水池，拦蓄雨洪。眼下只差内衬覆膜就将全部完工了，大红门蓄水池已基本具备投用条件，足以容纳1万多立方米雨水，是城区度量最大的蓄水池之一。降雨停止后5小时内，池中将全部排空，为迎接下一场降雨做准备。市排水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汛期至今，城区陆续建成了大红门、知春路和土城北等20多座蓄水池，新增了6万平方米的蓄水能力。目前，城区总共有50多座蓄水池，星星点点分布于各大下凹立交桥，总蓄水能力达到20万立方米，几乎能吞进一个陶然亭湖面的水量。 本台记者报道，又是一年高考季来到，为保障考场及周边的消防安全，6月6号上午，大兴区消防支队来到大兴一中开展全面的消防安全大检查。在检查过程中，大兴消防支队防火监督处李林首先向学校安全负责人说明了此次检查的意义，并仔细询问了学校消防安全管理情况，随后又对校园消防设施是否完整、灭火器材配备是否齐全、安全出口是否堵塞等情况进行了重点检查。 要看咱们的消防设施，消防设施主要就是室内消火栓，消火栓主要是看看接口说有没有破损的，说第二一个看看这个手轮有没有损坏的，水枪有没有缺失，咱们定期测试一下这个消防水带，看看有没有漏水的现象。 通道不能说堆放说杂物啊，或者说桌子什么的，一定要确保畅通。同时呢，要定期检查咱们的这个安全出口标识和疏散指示标志，确保他们是完好有效的。 大森一中安全处主任沈伟告诉记者， 因为我们学校呢专门有负责安全的安全处，我们下设的有兼职的老师，同时呢还有一共16名的保安。高考期间呢，我们又增派了一些教师作为临时的一些监督员，所以在这个高考期间，一个是考场、考场附近、考点附近做了一些巡视。应该说，我们有具体的工作的预案，以及疏散的预案。这个工作呢，我们也是把最危险的情况想在前面，争取做到万无一失。 紧接着，消防支队又对考点附近的酒店进行了重点检查，并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不足提出了具体的整改要求。 咱们这次检查主要是查这个高考的考点、考场周边的这个快捷酒店，还有一些餐饮场所，说主要是查消防设施，包括说有用火用电是否符合要求，包括人员有没有经过培训，说这个消防的通道，这疏散通道是不是畅通，主要查这些。 消防大队李林还告诉记者，高考期间每天会派出检查组对考点及周边地区单位、学生住宿场所开展不间断的巡查。 高考期间，我们一个是加强巡视，向每个考点我们消防支队派了2名执勤人员进行执勤。第二一个呢，是我们高考期间严格执行等级战备，消防车随时待命，说一旦发生险情能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同时呢，我们这块也是强化这个要求和纪律，说一个是我们这个执勤要注意警人风纪，文明执法，同时呢也是在执勤的时候做好这个消防宣传工作，确保高考期间消防工作万无一失。 本台消息，6月7号、8号2天，大兴区2000多名考生奔赴4个考点积极应考。大兴警方为了确保高考期间校园周边及社会面的平稳有序，全力以赴为考生提供一个安定舒适的备考环境。从6月5号起，4个考点的属地派出所启动高级勤务模式，协调相关部门对各考点人防、物防、技防和反恐防暴等工作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考区周边重点场所进行了拉网式排查，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并对可能影响考生的生活噪音、各种干扰进行有效管控。高考当天，交通部门将按照方案预案，加强对考点周边道路交通秩序维护工作，确保考试期间考点附近道路畅通。同时，大兴警方也通过媒体提示广大考生，去往考场途中如遇突发或紧急情况，可以随时拨打110报警求助，或是向身边的执勤民警寻求帮助。大兴警方将全力为考生排忧解难。 本周我市将进入汛期，降雨天气逐渐频繁，对主干道交通运行会造成一定影响，车辆平均时速会有所降低，请大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另外，本周高考期间，大兴一中、新华中学、大兴二中、大兴八中等考点周边道路容易出现行驶不畅的情况，建议考生和家长在考试当天尽量提早出门。大兴警方提示广大市民，考点周边道路通行能力有限，请驾车接送考生的家长朋友听从现场民警指挥，将车辆停放在指定地点。途中遇到车行缓慢的情况，要尽量克制急躁情绪，避免发生交通意外事故。如遇突发情况，可以随时向执勤民警求助。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大兴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区县，多亏了它。经过几年的努力，大兴区连续多年被首都综治委评为先进区县。2016年在首都综治考核中名列全市第二。而要问这些事的推动人，他就是亲力打造平安大兴的乔登林。乔登林现任北京市大兴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要说乔书记为大兴做的好事、实事还真不少。 西湖门镇地处大兴区最北端，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存在流动人口多、低端产业多、安全隐患多、基础设施差、环境卫生差、社会治安差的三多三差现象。为了彻底消除隐患问题，从根本上改变城乡结合部环境面貌， 2013年，西红门镇准备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利用试点工作，通过拆除腾退建设高端产业园区，同步还原绿地。这么大范围的拆除腾退工作，不免会引发群众的各种议论。有的说挺好的房子非得拆了，为什么？还有的说拆除可以，补偿给少了我不干，我的地十几年前就租出去了，现在说拆就拆哪儿那么容易。 面对这些群众的不满，一些干部犹豫了到底实行不实行拆除腾退决策。关键时刻，乔书记在拆除腾退动员大会上鼓励大家说，拆除腾退工作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势在必行。因为只有通过城乡结合部改造，通过拆建还绿，才能彻底改变三多三差的现状，才能实现长治久安。拆除腾退工作规模大，涉及面广，风险隐患多，怎么样稳步推动这项工作呢？他建议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放在第一位，并且带领广大政法综治干部投身到拆除腾退的工作当中去，按照健全法治保障、维护公平正义、促进平安建设的思路，运用法治思维解决在拆除腾退工作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他协助镇政府出谋划策，通过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最终确定了三联一促的工作方案。 通过三联达到了促进拆除腾退工作的效果。从2013年至今，村民对这项工作的满意度始终保持在95%左右，并且一直保持上访上诉零记录。在拆除腾退工作期间，乔登林的爱人被检查出乳腺癌，但由于拆除腾退工作进入攻坚期，除了手术当天乔书记去过一次外，后续治疗他一次也没有陪过。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乔登林说，真的是非常对不起相濡以沫的爱人，但是为了政法事业，为了维护群众合法利益和社会稳定，我的这些牺牲和付出都是值得的，对得起拆除腾退的群众。 妙用科技创安手段，大兴区的科技信息化建设可以追溯到2010年，当时为解决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抵清数名的问题，乔登林牵头研发了信息动态录入移动终端，实现了及时采集、及时录入、及时迁移、及时注销。他意识到科技信息化应用将是未来政法综治工作的大趋势，就这样他提出了智能智慧、预防预警、方便高效的科技信息化理念，一步步将科技信息化建设融入到了政法综治工作当中。 他先后推进了基层综治中心、科技信息平台、天网工程、雪亮工程等项目建设。近年来，大兴在科技信息化建设上的投入高达6亿多。他牵头实施了区、镇、街、村社三级综治信息平台建设，新建高清监控探头4000多个，基本实现了重点部委、重要场所、公共区域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人脸识别、动态捕捉等高科技手段被公安机关打击破案发挥了重要作用。 桥解外围防线建设用地难题。2015年93阅兵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将在北京先后举办，大兴是京畿要道，要想守住首都的南大门，没有检查站怎么行？当时从外省市途经大兴，通往北京市区的大小道路有60多条，检查站却只有一个。按照全市统一部署，由政法委牵头，大力推进外围治安查控防线建设，建站可以，资金地方呢？乔登林向区委区政府领导汇报，跑财政局、发改委7200万元专项经费落实了，但建设用地却没着落。 为了解决土地问题，他提出了腾、租、借分类施策办法。腾就是对国有土地协调林业、畜牧、交通等产权部门，把建设用地置换过来。租就是对承包出去的土地协调镇政府、村委会和承包人把地租回来。借就是借用相关企业、事业单位闲置用房作为建站和驻地用房。 由于找准了症结，用对了方法，8个公安检查站点和40多个群防群治卡点在全市率先建成运转， 截止到2016年底，大兴区外围治安查控防线累计检查车辆500多万辆，检查抓获截获各类违法人员2000多人，收缴管制刀具等违禁物品3000多件，充分发挥了首都南大门的钢铁屏障作用。 本台消息，在美丽的永定河畔，在鸟语花香的左堤路旁，有一座小学校，那就是北漳村明德小学。在绿树掩映中，隐隐传来孩子们的读书声、歌声和笑声，和着林间的鸟鸣相映成趣。有诗为证：永定河边柳，林间引鸟鸣，驻足赏花处，又见读书声。循着读书声渐行渐近，一座宽敞明亮的学校展现在眼前。宽阔的广场，平整的地交跑道，明亮的教学楼，好一个所在，真是太美了。 在学校门口有一块标牌引起了记者的好奇：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散曲教育基地。小学生也可以学散曲吗？别说是孩子，就是一般的成年人也未必了解散曲是什么。散曲是继唐诗宋词之后兴盛于元朝的又一文学题材，近年来早已经被人们淡忘了。如果真的能从娃娃抓起，逐渐培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振兴散曲，使这中国的传统文化瑰宝再现于世，这将是多么伟大的功绩呀！ 带着激动的心情，记者走进了校园。校长刘书元向记者介绍了关于散曲教育的有关情况。在去年9月1号开学典礼的大会上，大兴区关工委的领导周静熙和北漳村文委的领导以及校外名誉校长孙英才为学校的散曲教育基地揭牌，并且聘请了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散曲创作工作室主任刘伯如作为校外辅导员，这充分体现了领导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在会上，刘伯如老师朗诵了他创作的散曲作品，声情并茂，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散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之后的韵文学高峰，是俗文化与雅文化的最完美的结合，也是近1000年来始终活跃在舞台上的艺术典范，始终引领着社会的道德价值走向，向人们释放着真善美的正能量。有人总结散曲有10大美，即音韵美、格律美、抑扬美、节奏美、自由美、变化美、通俗美、诙谐美、潇洒美、旷达美。今天学习散曲知识，就是为了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史为鉴来指导和美化我们的现实生活。腹有诗书气自华，用诗词文化武装我们的完美人格，让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一代发扬光大。 校长刘书元还介绍说，我们重点对6年级2个班进行了30多个课时的授课，同学们兴趣浓厚，学习认真，反响强烈。由同学们自己创作的诗词曲作品达到100多首，通过曲谱学习、范文分析，使同学们掌握了散曲的写作要领。对于几个比较常用的曲牌，比如《刀刀令》《赛红秋》《天净沙》《一半》等，进行了创作实践，创作出几10首不错的精品。 为了使学生们学习不枯燥、有热情，刘伯如老师在上课时还穿插了一些有意义的教学活动，比如变魔术、诗歌朗诵、唱歌、口技、快板等等。通过一个学期的教学，老师和同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刘校长拿出一摞整齐的学生作品，记者认真地品读了起来，很难相信仅仅一个学期的时间竟能达到这么明显的效果，这字里行间都浸润着老师的辛勤汗水啊。 本台消息，6月5号，记者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了解到，一名家住河北廊坊的中年妇女前一天中午给自己家的宠物狗喂食的时候被咬伤了，一大半头皮被撕咬掉，脖子、前胸、胳膊等几处严重受伤，目前正在这家医院接受治疗。记者进一步采访了解到，因为饲养宠物被咬伤的人越来越多，像这样严重受伤的，每年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就收治10多例。现在正是夏季， 天气炎热，动物狂躁，饲养宠物时要多加留意。 六月五号下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一位医生告诉记者，四号下午四点左右，救护车把一个泡在血水中的人拉到这家医院急诊外科，家属喊着大夫大夫救救我妈。值班的医生冲到担架床前，发现病人从头到脚全是血，头顶大块的头皮已经没有了，一部分头骨已经裸露在外面，脖子、前胸、腰部到处是淤青和伤口，尤其是两只胳膊，从上臂到手背几乎没有一块好的皮肤，被咬的多个地方还在渗血。因为大量失血，病人已经没力气喊疼，只能听到虚弱的呻吟声。 据病人家属向医生介绍，他们是河北廊坊人，被狗咬伤的是他母亲，今年63岁。咬他母亲的狗是自家饲养的大型烈性犬，而且他们已经养了5年，一直由他妈妈喂养，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他母亲被咬伤后，由于当地无法治疗，只好送来北京来抢救。病人家属说，四号中午11点多，他母亲到院前的小房子给狗喂食的时候，发现狗有些闹，又叫又跳，就大声训斥了几句，没想到狗突然扑上了身，他妈妈就本能地用右手去挡，瞬间右胳膊就被咬了一口，随即换左手去推，左胳膊又被咬了一口，接着狗又扑了上来，他母亲没地方闪躲，重重地摔倒在地，狗冲着他母亲的头狠狠地撕咬。屋外的声音很快就惊动了家里人，家人赶到狗舍，合力把他母亲救了下来。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医生说，看到杨大妈的惨状后，当值医生立即施行了止血包扎、注射狂犬疫苗、破伤风疫苗和狂犬病免疫球蛋白等积极处理，同时医院立即启动了大型创伤联合救治流程，召集急诊外科、创伤骨科、整形外科和创伤中心等专家集结急诊现场紧急会诊。经过检查结果和病人体征，专家团队判断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头皮大面积的缺损，加上患者被咬的时间已经过去4个小时了，全身多处贯通伤，将继续加重感染的风险，于是决定由整形外科和美容医学科专家团队来做进一步的救治。 随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知医护人员就位，同时开通6个手术室为杨大妈进行麻醉、毛发剔除、皮肤准备、配血、生命体征监测、静脉通路建立，进一步对每一个伤口清创、引流、缝合等各项工作。8个小时后，杨大妈的手术成功完成，被送到重症监护病房，进一步接受了抗感染、补充水电解质和输血等治疗。 6月6号上午，记者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和创伤救治中心了解到，杨大妈术后恢复良好，已经脱离生命危险，被转移到普通病房接受进一步治疗。记者还从这家医院急诊外科和创伤救治中心副主任王传林处了解到，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养宠物，被动物咬伤的人也越来越多，现在每年来院救治的就有近万例，像杨大妈这样被严重咬伤的，每年该院都会收治10多例。 王传林主任表示，每年进入春季，尤其是4月份以后，宠物伤人病例会增多，这是因为到了春季，宠物发情的现象比较多，加之天气越来越热，宠物脾气也会比较暴躁，一个不高兴可能突然攻击人，而春夏季节人们穿衣短，皮肤裸露多，很容易被挠伤咬伤。王主任告诉记者，为了避免被动物抓咬，对于家养的宠物一定要打狂犬病疫苗，必要时做绝育，遇到不熟悉的宠物，不要靠近抚摸，不要逗玩，不要与之对视，不要抢夺它的食物。 对于被动物咬伤后怎样处理，王传林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如果逗弄动物的时候沾染到它的体液，但皮肤无外伤，那么不用担心，洗干净就可以了。如果被动物抓咬出现伤痕，即使没有出血，也要用肥皂水或清水冲洗1刻钟，然后到防疫部门检查，根据医师建议注射疫苗。如果被动物抓伤出血或伤到筋骨，应该立即就医。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吴金浩播音，圆圆、金石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FM 九八六。 平安车险欢乐送， 送什么？ 免费好礼送不停。六至八月到期，未投保私家。